北侠秋天一看又来一老道，挽着花白的发髻，三绺花白的胡须，身穿蓝道袍，腰中系着丝绦，身配宝剑，青中衣儿，五分点的云鞋。哎，又来一老道。秋田还没说话呢，岳正春一笑，无量佛，求老侠客好剑法呀，不才岳正春讨教三合武士的，望老侠不吝金玉才是。好，岳仙长请来赐教吧。独占北方笑鳌头北侠秋田露露大宝剑，在手中一擎，把右胳膊一抬，左手一掐着剑诀，一个恨符来迟。岳正川回手拉剑，麻弓献寿，就奔着北侠的面门刺来了。邱老侠身体微微一晃动，上左步跟右步，剑走外剑外，奔着岳正川的手腕。岳正川往回一抽剑，老侠客也孔雀踢翎，反剑就奔着岳老道这脖子抹来了。岳正川一倒腰，蹭纵身像出去了，彼此道声请，当面动手，双方的剑术展开了。两个人扭成一团，绕作一处，二十几个回合出去了。岳正川可渐渐不敌了，进招就少了，只有招架之功了。英王富昌身旁的军师云台剑客燕普一看呐，不成，我得上去了。无量佛，桂林呐，你看见没有？岳正川已然不知了，只有贫道登船把他换回来了。谭天唐桂林点了点头，老军师，你可多加留神。行啊，你压住阵脚吧。燕普站起身形，上了小船，飞身形来到大船之上。无量佛，岳将军呐，你暂且退下，邱老侠别来无恙啊，贫道棘手了。岳正川赶紧宝剑还鞘，下大船回归本队。北侠秋田一横宝剑，抱拳拱手，成问成问，严道长啊，去年春天在北京梅花圈上曾经跟仙长面前讨教，不想今天再次相遇，幸会幸会。仙长你欲展身手，那么秋天奉陪就是了。说着老侠客宝剑举火烧天式，燕普燕云峰回手拉剑，剑鞘往身背后一别，控宝剑推银然，老侠请来进招吧。秋天无礼了，唰，宝剑白蛇吐信，直奔燕普的梗嗓咽喉。燕普燕云峰一转身，宝剑夜底偷逃，就奔了邱佩宇的左肋了。老侠还要往旁边一闪，剑走白鹤衔翎，燕普赶紧闪身躲过去，两个人近身换招，双剑并举就打在一处了。云台剑客燕普是武林中的剑客呀，北侠秋田邱佩宇一点也不敢疏忽大意，招数严密，剑招破招，剑势破势，套式还招，三十个回合眨眼就过去了。有经验的人全都能看得出来，邱老侠确实不成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秋田正着急呢，猛然间听见身旁有人念佛号，无量佛，秋田呐，连战数阵，身体劳乏，你暂时退下，待山人会一会燕道友。北侠秋田赶紧纵身行出去，拾起剑鞘来，宝剑还鞘，然后上小船回来。燕普一看，登上大战船的正是顺治皇爷亲封的四大名剑客三爷太极八卦术士张红军。无量佛， 还莫是张道长啊？正是山人。我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贤达。道友啊，这剑山乃是弹丸之地，何能固守啊？山破失败，玉石俱焚。燕道长，你本是武林的高人，如果剑山一败，你落个身败名裂，这是智者不可取呀。燕普燕云峰微然一笑，无量佛，张道友此言差矣。想山人乃一介武夫，蒙王爷委以军师重任，是为知己者死，是乃名言，张道友何须多费唇舌呀。无量佛，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燕道友迷途难返，贫道奉陪就是。说到这儿，回手拉剑，抬头望福，右手控剑，左手一掐剑诀，燕普燕云峰一个老子作动，把门封住，两个人各自道了声请。两个人同时左脚一动，跟着就划着右腿，云台剑客燕普一个海底捞月，手中宝剑就奔着张红军的小腹刺来了。三爷一个钓鱼剑，望山一掷，反剑一个怪蟒翻身，跟着燕普一个推窗望月，封住了门户。两个人当场较量，各展平生之能。这俩人动手啊，大家伙全都屏住了呼吸观瞧，人中的剑客呀。两个人动起手来，撵得唇板都动了，身法奇快，招数奇紧，双方的人都看呆了。英王心里着急呀，桂林呐，我问你，燕道长能胜吗？哎呀，王爷，只求不输就行了。那还是赶紧让人请鱼骨寺的方丈来助战吧。是啊，唐桂林说了一声：“诸葛剑听令。”王爷让你到鱼骨寺去请了因师徒前来助战，微臣遵旨。诸葛见诸葛宏图上了船了，进了青龙闸，到船屋下船，直接奔了鱼骨寺，来到角门，啪啪啪角门，时间不大，小沙弥就把门开开了。诸葛见赶紧往里走，直接到了禅堂，了因跟徒弟慈云全都在了。因为二打剑山之后，了因伸手拉着慈云：“你呀，别回去了，上我这鱼骨寺待着来吧。我干嘛老跟着您的师傅？”慈云呐，你养气的功夫太差了，第一次动手之后，为师就教你养生之法呀。可是你瞧瞧，只要你一临阵呐，对方稍微有一点无礼，有一句话说出来不好听，你的气就先上来了。练武可最怕气息不匀呐、啊，调不好浩然之气，武术必败，气先败啊，人必败呀、啊。这是练武人之大忌。你呀，跟着为师练气吧。师傅，弟子不放心我那几个小徒弟呀、啊，啊。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派人送个信儿去就得了。恩师既然吩咐，弟子遵命就是。所以每天呢，这爷儿俩呢就练这调养气息。今天爷儿俩正坐着练气呢，诸葛宏图进来了，来到床前跪倒：“老方丈在上，弟子有礼，弥陀佛施主请起吧。但不知至此何干，弟子奉王爷之命请老方丈带少方丈山前助战。”又打起来了。诸葛见把事情的经过三番就简的一说，老和尚是义不容辞啊。 站起身形，在堤岸上取下自己的冰冷金如意，此一一伸手就把这双蝉抱起来了。哎呀，兔儿啊，你多大岁数了，刚一说打仗，你看你抽这蝉给气就上来的，你怎么能调匀你的气息呀、啊、事已至此，走吧。了因师徒跟着诸葛剑离开了鱼骨寺，来到船坞上船，水手荡桨摇橹，这船就出了青龙闸了。了因方丈跟诸葛剑两个人上了大船来见英王富昌，这慈云呐、啊、根本没上这大船，走奔大船。他奔哪大船呢？奔大战船。这小船唰的一下奔了大战船了，慈云飞身形就上来了，弥陀佛。他刚要说话，对面有人就乐了，哈哈哈哈，秃驴呀，两次要宰你都被你逃脱了，今天老太爷我可要宰驴吃驴肉了。哎呦，这慈云一看又是四爷珍珠佛董瑞，慈云气坏了，一分手中双蝉，老儿董瑞，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明明送死。慈云是恨疯了四爷珍珠佛了，双掌啪的一碰，汤的一声响，火星之棒啊，青烟就冒了。嘿，元帅谭天谭桂林在大战船上一看，你说这慈云他这火气怎么说上来就上来呀、啊，两只眼睛注目观瞧，就瞧四爷珍珠佛董瑞一分心合掌。慈云先下手，双铲一个流星赶月式，汤碰完了以后唰前后一赶，盖顶就奔着四爷头顶劈来了。那四爷珍珠佛是人间的剑客爷呀，左手掌一只，右手掌海底捞月，啪！你慈云不就有劲儿吗？我碰你，双掌一磕，嘿，好大劲儿！跟着双掌就奔了慈云的面门来了。慈云马上一个跨马登山，双铲一搭往外一纵身，双铲同时就支着双掌，啪！又一下。四爷一笑，哈哈哈，小子行啊，你这秃驴劲儿不小。仙鹤掌双峰贯耳，呜的一下就奔了慈云的左右太阳穴打来了。慈云双铲往左右一立，往左右一支，烫把这仙鹤掌就磕出去了。两个人打上是叮当乱响啊，您别瞧四爷该真碰真碰，该假碰假碰，那剑客爷手底下留着缝呢。要真打上了，真使上劲了，一挑破千斤，恐怕慈云再有着力也不行啊。这四爷不单动着手，嘴里不闲着，秃驴长秃驴短就骂。慈云是气冲两肋，一边动着手一边叫唤，好你个珍珠佛董瑞，老小子我他躲着四爷的双掌，累得热汗直流。嘿，甭说谭天谭桂林，连英王富昌都看出来了，就跟了印说，高僧啊，这慈云当家的汗流浃背，您看他不成了吧。啊，弥陀佛弥陀佛，出家人为炼气之事啊，贫僧教他养气调气之法，他还是生气，得了，带老僧到战船上把他踢回来吧。了因和尚手持金如意，飞身行上了小船，来到大战船附近，一拔腰上来了。他刚要说话，就听对面有人念佛号，那么阿弥陀佛，来者莫非是了因师兄啊，贫僧等候多时了。哈哈哈哈哈哈，嘿，了因一看对面 正是闭目金睛佛二爷江达江本初，怀中抱着鹿角棒呢。二爷手推阴然望着一战是笑容可掬呀，了阴这个气呀，心说合算我不上来你也不上来，了阴呢终究要比徒弟强多了。弥陀佛，原来是江达师兄，好啊，我们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老僧讨教讨教你的本事。说到这儿举如意搂头就打，江二爷右手一支，左手棒来那个凤凰展翅，就奔着了阴的太阳穴砸来了。了阴方丈赶紧闪身躲过去，跟着还出招数来，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上了。这一打呀，眨眼之间就是几十个回合呀，懂行的人全看得出来。四大名剑的二爷江达江本初稍见下风，但是江二爷经验阅历太丰富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边张三爷张红军跟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打了个平手，就这慈云热闹，被四爷珍珠佛董瑞骂的是狗血喷头热汗直流啊。这燕普呢跟张三爷这打着，他这要打出手的时候啊，燕普呢窜到东边，猛然间往西边这么一看，呀，可把云台剑客燕普吓坏了。就瞧见剑山里浓烟滚滚，大火起来了。燕普可不敢恋战了，西点一剑纵身将出去，飞身先上小船，直接来到大船，上大船就奔了谭天了。桂林呐，身中大火一起，急速烧兵。谭天把令旗一摆，锣声一响，这船呢就往青龙闸、往白虎闸两道大闸里退。这退兵就容易乱呐，因为剑身那把大火起来，不是燕普看见的，他这一嚷不要紧，船往火一队全瞧见了。这些水军呐，划着船，你拥我挤，有撞到山根上翻了船的，有船撞船翻了船的，船仰人翻。掉到江中的可就不少了。山庄的总指挥谭小龙驹胜于圣陶然一看，知道山里头有人打接应了，把手中令旗一举，杀打打打杀呀，冲啊，捉鹰王啊，哗哗，大小船只提锚索往前一冲，鼓声如同暴斗，喊杀震耳欲聋。船上的弓箭手梆梆梆弓箭响，往出射箭呢，剑山蓬莱岛的人是兵败如山倒。这石头僧慈云累得满头大汗，空着双铲，连窜带望的就进了青龙闸了。他一看里山大火已然起来了，喽啰兵往四散跑啊，慈云着急呀，窜到山坡上，脚底用力登上大山，往里看，烈火卷着浓烟，根本没办法过去。哎呀，我得越过旁边小山回我的人骨寺，我这还有四个徒弟呢。他着急，脚底用力，心急似箭，叉叉叉往前走。走到剑山的东南方向，这有一段山路，这山路挺平整，旁边是一片大树林子。眼看快到家了，这慈云脚底更着急了，突然间噌，有打这树林中窜出一个人来。休想慈云，你往哪儿跑？过去一伸手就把这慈云给拦住了。慈云一看，这个人长得中等身材，虎背熊腰，上边宽下边窄，扇子面的身子，这是练武的身子骨啊。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裤子，土黄布的汗摊，左大襟白骨头纽扣，粗蓝布的大褂，又肥又大， 腰中扎着绒绳，这绒绳得有大拇指粗细，锁肋下别着一口宝剑，鲨鱼皮鞘金饰件，宝蓝的灯笼穗，两只斑尖洒鞋，高腰的白袜子。往脸上看，这个人是紫微微的一张脸皮，两道剑眉斜开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直口方，大耳垂轮，小辫歪扛着，人字的脖子梗梗着，太阳穴努着，眼睛鼓着，浑身的气也是足的。嘿，一看这个人真是金在沙中，玉在璞内呀，慈云着急呀，弥陀佛，你是何人，敢阻挡你家罗汉爷？你问某家吗？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表字海川，人称镇八方，子面昆仑侠。咱们前边说过，童林、童海川跟紫霞庄的双侠志明侠石永杰，还有自己的师兄闭目求然塞北侠明晨、明兆远，哥仨进剑山蓬莱岛探山，进山之后遇见了山东泰安州余家坡的铁拐渔夫楚凤朝，楚凤朝呢带着哥仨去探剑山，结果呢佟林、佟海川一个人随着山中的消息，也就是走线人，就到了鱼骨寺了。在鱼骨寺的后阁这儿，他看见燕普、燕云峰了，这佟林也是灭敌心切呀，他想拿着手把这燕普掐死，没想到燕普床前是翻板，这一下佟林、佟海川就坠入翻板之内。那么佟林如何逃生呢？下回再说。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不到他的心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心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像是秋，那秋分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花好像是情，那吹醒我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秋，那秋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 尽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山我有路，走出了层层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夜探鱼骨寺，想着把燕坡给掐死，没想到掉入翻板里头了。这剑山的消息埋伏可了不得呀！咱们前边说过，老董前夜走十三险，也就是老剑客爷。要别人早完了，咱们还说过九兽贺天庭，陆老剑客爷去倒灯，那要不是太平侠质量让人把这弦关了，谁进得去呀？另外呢，还有鱼骨寺、人骨寺，这消息埋伏都太厉害了。佟林佟海川是堂堂的侠客爷呀，他知道掉进翻板里头了，知道了就不能坐以待毙。海川从楼上往下一掉，这底下是哪儿啊？是藏经楼的楼底下。海川一看呢，四外墙壁上有灯，屋里挺亮，可是你从这儿往下看，底下是黑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海川一看自己掉下来的地方呢，底下是木板，有四颗柱子，海川正好呢有打四根柱子当中间掉下来，他必须得轻身提气，如果他再一使劲，顺着劲头往下一走就完了。他轻身提气，这就是有功夫，不能坐以待毙。他这一提气呢，哎，就在这时候有打左边柱子前边就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头上戴着马连坡的大草帽，穿着一身蓝，脚底下是斑尖洒鞋，青搭不扎腰，这搭不上呢掖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东西。这个人花白的胡须，正抬着头仰着面看这佟林呢。他 眼瞧着铜铃落下来，铜铃轻身提气，正好这位一抬右手，砰，就打在海川的肩膀上了。海川借劲使劲，蹭一下纵到墙根儿，海川站稳了。不然的话，这人不抬手，海川不提气，海川掉下就完了。铜铃站稳了，刚要说话，这个人冲海川一摆手，那意思别动，你也别说话。铜铃一瞧啊，就从这个人身后柱子后边转过一人来。这个人肋下挎着一口刀，他一拍前边，就是往出打铜铃这花白胡子的老头。那意思你要问他，说上边掉下来这人得掉到底下去，你为什么把他打出去？就看这花白胡子老头伸左手一揪这个人，右手一掐他的脖子，砰，正好从海川落下的地方就把这人往下推倒了。这劲头可不小啊，往下边一摔，用的力气挺大，这地方是翻板，嘎巴一下这翻板就翻了，这个人呢就掉下去了。铜铃在这看着这个人掉进翻板，跟着这四根柱子一起转动，赶上这柱子通到底下，这地底下也是四根柱子，每根柱子上都有18把刀，四根柱子这么一搅，就跟那绞肉机一样，哗啦啦啦啦啦，金铁交鸣。这花白胡子老头伸右手在这柱子上一摸，有个铜拐子，咔咔咔拧了3扣，柱子不搅了。这个人走到铜铃面前，就跟铜铃说，兄弟呀，你好大的胆子呀。铜铃一看这人有点眼熟，一时之间可想不起来了。兄弟，咱们上外边等着吧，你可千万不要说话啊，有人来有人问，都由我来答复啊。是是，我听您的。铜铃心说，这人是谁呀？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藏经楼的后门，紧靠着呢就是大山。这个人领着铜铃顺着山路的台阶一蹬一蹬往上走，来到山上往下一看，下边正是鱼骨寺。鱼骨寺金瓦红墙，殿堂林立，是在铜铃跟这人站的地方呢有一块青条石。这老头呢一拍铜铃的肩膀，那意思让他坐下，铜铃就坐下了，这个老人跟着也坐下了。贤弟啊，从何处至此啊？海川知道这人是好人，把自己救了，没隐瞒，从头至尾把情况一说。老哥哥，多蒙相救，我怎么想不起您是谁来了？嘿嘿，老头一笑，兄弟呀，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看，说到这儿，老头一伸手把草帽摘下来了。锃光瓦亮一大秃瓢，一根头发都没有。哎呦，铜铃可想起来了，你是武云飞吴老哥哥。因为当初铜铃同海川离家出走，在卧虎山随两位恩师学习武艺。他这两位恩师呢，是四大名剑三爷八卦太极术士的两个高徒。一位是谈笑清居无极子上道明，一位是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元。铜铃跟这二位师傅练武，这二位恩师研究出一套八卦盘龙掌。铜铃昼夜练功15年，就等于30年呐。两位恩师把武艺传给铜铃，让铜铃下山闯见这个门派八卦盘龙掌。没想到铜铃下山之后困在北京，落难于街头，正好碰见雍亲王，就是皇上的四儿子，当时还是贝勒爷呢，收留铜铃让他当更夫。铜铃 在这雍亲王府立了功了，被提升为教师爷。嘿，当了教师爷之后，跟王爷非常亲近。有一年跟着王爷还有年羹尧逛灯市口去逛这花灯去，正月十五嘛，正好碰上九皇子卑劣的儿子阿哥爷洪涛抢亲，同年是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侠客义士，除暴安良他能不管吗？所以他就把这女孩子给救了。这个女孩子呢，正是武云飞的外甥女儿。武云飞由打口外头回来，知道这件事儿，到了雍亲王府拜见佟林，哥俩磕头拜了把兄弟了。这武云飞的师傅是谁呀？是山东泰安余家坡五老的头一老醉仙翁于庭于子玉。武云飞呢，从小家穷，爹妈早就死了，也是长了秃疮，虽然好了，一根头发都没有。他在北京临跟佟林分手的时候告诉佟林了，我可能呢上山东，我听说我师父呢上四川了，托人给我带信儿来了，我也许上四川找我师父去，反正呢你要上山东或者到四川，也可能跟哥哥我见面。今天他把这草帽一摘，佟林认出来了，您是武云飞老哥哥，跪地就磕头啊。武云飞把兄弟抱起来了，起来起来吧兄弟啊，在北京我跟你说什么来了，哥俩分手，我也许走山东，也许到四川，咱们在四川见面了吧。刚说到这儿，佟林用手一指，武云飞点了点头，我看见了，前面灯亮，有人过来了。兄弟千万别说话啊，他们问你就听我的，我来答复。对面这人是越来越近了，看清楚了，十几个人，有几位是少寨主打扮，带着几个亲兵，亲兵呢手里提着灯笼，身上都带着军刃呢。这几位少寨主都在二十多岁。武云飞就站起来了，诸位少寨主，在下可等候多时了，你们查山吧。是啊，捕头啊，我们听说凤眼孔进了一探山的，一路上杀了三家寨主，破坏了六个走线人，最后呢落在藏经楼的地下室了，您看了没有？嘿，我没敢看，我也听说了，静等着众位少寨主出来查看，咱们一块儿去。走吧。这几位少寨主呢是太平寨质量手下的，因为太平寨的寨主太平侠质量管着全山呢，每天他手里徒弟少寨主带着亲兵得查山，这儿逮着人了，翻板已然翻起来，必须得查。这地方头是谁呢？这地方头是武云飞，所以几位少寨主就问这武云飞，您瞧没有？没瞧，等着你们哥几个呢，走下去看看去吧。这几个人瞧了佟林一眼，既然武云飞没说话，这几个人也没问，走吧。武云飞带着佟林跟这几个人顺着台阶又下了山了，就来到鱼骨寺后门这旁边了。旁边有个石门，武云飞把这石门推开了，有台阶，灯光引路，这几个人顺着台阶都下来了，海川是最后一个跟着。走着走着就到了藏经楼的地下了，灯光这么一照啊，呀，海川惊的是毛骨悚然。从上面通下这四个圆柱子，每根柱子上都有18把鲶鱼刀。佟林这回可看清楚了，这18口刀上血迹斑斑，有血有肉有骨头渣子，好像呢是这被绞的人给崩出的。这口刀，这口刀有十几个弯，地下一片血肉。嘿，佟林一想啊，要不是武云飞老哥哥推我这一掌给我推出去了，这被绞死的可就是我佟林呐。 红林屏住了呼吸瞧着。这几个少寨主让兵丁们把这血肉都给除到外边，把这刀上的血肉擦干净了，撒上麸皮。有一位少寨主就要把这个十几个弯的刀给捡起来了。武桃，该换班了吧？ 是啊，快了快了，上去吧。 大家伙顺着原路上来了，把这石门关好了。少寨主带着亲兵走了，剩下武云飞跟佟林、佟海川。兄弟上家，哎，佟林跟着武云飞老哥哥顺着原路到山上，在这大青石上坐下了。兄弟啊，咱们这山里头所有的宵宵埋伏全都归太平寨管，刚才这些呀都是太平寨老寨主的徒弟，他们查山来了，咱们呢也不用等着交班的了，咱们回去吧。上哪儿啊？回家呀。佟林一听武大哥有家了，站起来就跟着武云飞离开了鱼骨寺，往东南方向走。顺着山路走着走着，从打对面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问武云飞，对面是哥哥吧？ 是我呀。 武云飞往前走，这人也往前走。佟林一瞧呢，这个人身穿一身蓝，肋下佩戴一口刀，前胸有个包，鼓鼓囊囊的，长得挺白净。这个人看了佟林一眼，就问给武云飞，哥哥，山里有事吗？ 哎，没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少说话比什么都强。 行啊，我记住了。武云飞带着佟林往前走，这个人呢就往山里头走。佟林心说，可能他接班吧。这个人大约有二十多岁，人家武云飞不知也，佟林也不好意思问呢。刚走出没几步来，武云飞站住了，一回头，哎，兄弟等会儿，你把那小包给我。这人回来了，就把胸前这小包给解下来交给武云飞了。那您明天下班的时候您想着给我送来， 我记得住啊。 武云飞伸手就把这包接过来掖起来了。兄弟走吧。带着佟林、佟海川往东南方向走，大约走了三里多地，武云飞站住了。佟林往前边一看，前边是一片竹塘挡住去路了。在这竹塘正当中有一大片齐腰的竹子。什么叫齐腰的竹子？就跟人腰这么高，三尺高齐，上边呢是用刀给削下来。这片竹子呢足有二尺宽，这竹桩呢就形成了一条道路。要是不会武艺的人不明白，稍微会点武艺的要是清楚要上去，嘿，可就有性命之忧啊。这竹子上边削的是尖的，佟林清楚，这叫削竹为路，就如同一把把的利刃尖儿冲上。武云飞一伸手把这小包掏出来递给海川，兄弟啊，你看这里边有个东西。佟林就把这包打开了，一瞧里边呢是一双大铁鞋，帮不是铁的，不帮不鞋带，这底下这鞋底是铁的，这鞋特别大，能套到自己的鞋外头。嘿嘿，佟林明白了，这鞋要穿在脚上拿滑，而且呢底下有纹儿。这时候武云飞就要把自己的包打开了，掏出大铁鞋穿好了。兄弟穿好咱们再走吧。 哥哥您把它带起来。 佟林把这小包包好了往前一递， 哥哥，小弟我凑合着能走，我用不着穿铁鞋。 嘿呦，你瞧瞧你这功夫太好，哥哥我给忘了。武云飞呢就把这小包接过来又掖好了。 哥哥您头前带路吧。 好嘞。 五云飞往上一纵身就上了竹路了，海川一纵身也上去了。什么时候晚上没灯就全凭着星斗之光了。如果说你上去一脚蹬空了，非把你扎死不可呀。佟林明白，佟林心说把我扎死我练的是什么呀。他轻身提气纵身上去了，步履沙沙叉叉叉叉叉叉，跟着武云飞走得那快呀。嘿，武云飞有点心里佩服兄弟海川的功夫，心说我一天走两个来回，我必须得穿这铁鞋。这段路多长啊？五里地呢。等走到头，武云飞下来脱了铁鞋，海川轻轻地往地上一落，哥哥走吧，兄弟真行嘞。哥俩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有的村庄了，街道很整齐，盛栽松竹，就在村的东口路北有一座大门紧关着。武云飞走到大门前，啪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里边有人问了，是大爷吗？哎，是我。咣当当门分左右出来四个家人挑着灯笼，大爷您请进吧。我不进去，回去告诉老爷子啊，就说我的朋友来了，请老爷子出来迎接。哎呦，海川一歪头，哥哥呀，怎么能劳动老人家出来呢？咱们进去不就得了吗？哎，不行，兄弟你可是贵客，怎么着也得让老爷子出来。海川纳闷啊，心说武大哥的身世我知道，他父亲母亲早已然没了，怎么会又出来老爷子了呢？海川莫名其妙在这儿等着，就在这时候一阵脚步声音，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云飞，既是你的朋友可就不是外人呐，该什么非得让我出来迎接呢？佟林佟海川顺声音一看，这位老人家须发洁白，年迈苍苍，精神矍铄，一张赤红脸，酒糟鼻子，两道残眉斜插入鬓，一双阔步，两只眼睛烁烁放光，身上穿着米色绸的长衫，脚底下是两只福字履，还下一部白胡须，半截黄胡子梢，说话声音洪亮。武云飞用手一指，兄弟看见老爷子了没有啊？你看看这酒糟鼻子，你再听听说话这口音，你还不知道是谁吗？哎呦，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恍然大悟，如梦方醒，这是武大哥的师傅啊，山东泰安州余家坡的余老剑客。哥哥是您的恩师。嘿嘿，兄弟猜对了。佟林赶紧上前跪倒在地，您是前辈山东泰安州武家坡的余老剑客爷吧？老前辈在上，晚上佟林参拜。老剑客爷赶紧用手相搀，海川内你起来吧，久仰你的大名，如雷贯耳，恕老夫未曾远迎，请老爷子我让您出来接，对不对呀？对对对，请啊。爷儿仨往里走，来到客厅。佟林这一来呀，老爷子在外边这么一嚷，嘿，这家可就嚷嚷动了，全都知道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来了，奔走相告，大家伙都出来看。谁来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上咱们家来了。老爷子让人伺候着，佟林跟武云飞洗脸漱口，于老侠就告诉人到厨房啊，调火做夜宵，上上下下一通忙活，时间不大，山珍海味往上摆，三杯酒入肚了。于老侠就问海川呐，你这是从哪儿来呀？佟林佟海川就把自己的事情删繁就简的说清楚了，爷儿仨是谈笑风生，推杯换盏，开怀畅饮。 就在这时候听外头有人说话了，吴大爷您出来一趟。武云飞站起来了，兄弟你先喝着啊，我出去有点事儿。哥哥您忙您的。武云飞出来，过了一会儿也就两碗茶的功夫，武云飞又进来了，坐下了，端起杯酒来。这位于老剑客爷看了看徒弟，云飞啊，什么事儿叫你呀？人家海参是生朋友，也不怕人家笑话吗？这武云飞的就趴在老爷子耳朵旁边嘀咕上了。嘿，老剑客爷把这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胡说呀，这怎么能行啊？海川是个明白人，赶紧站起来了。哥哥呀，你们爷俩要是有不好说的话，小弟呢先到院中去躲避一下。嘿，于老剑客爷伸手一拦海川的，你坐下你坐下，没你的事儿。这武云飞可说话了，哎，海川有你的事儿，有我的事儿，你听哥哥我从头到来。齐见昆元子于秀娘出世，下回再说。 就算不说。